曾有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在这湖边来来往往，白云悠悠，岁月如流，那姑娘一去向何方？向何方？只剩下那苦情花独自芬芳。辽远的青山无际，一丛又一丛，健美的山的姑娘，脸不清如风，脸不清如风。这一篙杆唱到那方的一个山峰，采得那花儿绿叶成暖红，绿叶成暖红。山地的景致壮丽，好比一幅画。健美的山地姑娘，眼里生朵花，眼里生朵花。高山男儿强壮多清醒，像女娇娃，娶得那姑娘快乐过生涯，快乐过生涯。姑娘眼如花， 眼如花。